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起这样的电乐的话，还挺可怕的。虽然感觉挺刺激的吧，但是也总觉得还是安安全全的比较好。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希望我们今天的旅程从 Sunny 开始。 谁家的快递敲我的门？ Sunny 昨晚的 party 还有点昏，床单真美，被阳光包围，这天气工作像在犯罪。 Sunny 能不能别开会？ Sunny 熬不过马路。 很多人呢，因为上周的一档节目当中，李泉演唱了全新改词版的《Sunny》之后，重新找到了2015年的这一版《Sunny》。这首歌曲呢，是一向追求音乐上的自由、遵从内心的李泉和新锐电子音乐人 B6 的一次合作。他们曾经在蒙面歌王的舞台上呢，惊艳评审团的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Sunny。 之后呢，他们进行了重新的打磨。刚才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冰冷的电子节拍以及浓郁醇厚的嗓音，电子音效的插科打诨更加带有一种戏剧感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部分是非常的反映现实的。而在上周末的某档节目当中呢，李泉重新写的歌词更是提到了现在的很多的热点，包括像什么网络直播啊、弹幕、键盘侠、霍金逝世等等。带上音乐去旅行，希望我们今天的行程充满着 Sunny。 今天我们会去威尔士好好的转一转。威尔士呢有三个非常大的国家公园，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彭布罗克海岸国家公园。如果要一定要送上一个称号的话，那么彭布罗克海岸国家公园呢，一定是威尔士三个国家公园当中的野性担当。怎么讲？因为这里呢，坐拥长达300公里的雄壮的海岸线，以及还有50多个非常漂亮的海滩，它也是全英国唯一一个海岸国家公园。我们可以一路沿海岸线徒步，或者是租一辆自行车，时间充裕的话，还能尝试一些水上运动。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碰到一些可爱的小海豹。各位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些小海豹都非常的亲人。跟他们拍照，或者是在他们旁边不要打扰他们休息的情况之下，一切都很美好。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天徒步，沐浴海边清新的空气之后呢，在一家可以看到海平面的温馨的酒馆，喝着小酒，静静的欣赏海上日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时间真的是太短了，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呢？要是有25个小时就好了。 今天有25个小时，每分钟有61秒，如果每个星星能够一天，我的世界会把握得更好。如果每个月一共有40天，我是3个月才会到一年。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我的坏习惯都能改变。 But why, oh why, 我总是爱浪费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消耗了一整夜。窗在窗边烦恼了一遍又一遍，一天有25个小时，哦，你说有多么自由？如果容许我有我的节奏，世界会否跟我一起走啊？如果每个月一共有40天，所有事会否轻松一点？终于有时间可以想想我的将来以后会怎么样？我总是爱浪费时间，小小谎言也偷偷笑了我一整天。Facebook 它上载了什么照片？为什么就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Oh why, oh why, 是最痛 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可爱的女团，这个女团的名字呢叫做 Robin and Candy。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一天有25小时。各位想象一下哈，我们一天当中这24小时有多少时间是属于浪费空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如果每一天再多给你一个小时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利用这一个小时呢？是去睡觉，还是去放松，还是去好好的工作等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挺享受可以浪费时间的那种乐趣的。比如说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你身旁有人，静静的享受那个当下，确实是很美好的。刚才我们去了野性担当彭布罗克海岸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去一些浪漫的地方。这个公园呢叫做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是位于威尔士的南部的，1957年被列为国家公园。这里的最高峰叫做佩尼范，佩尼范呢也是威尔士南部的最高山了。因为相对温暖的地理位置，所以呢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也是三个国家公园当中的浪漫担当。既然是浪漫担当，这里一定是很浪漫的氛围的。这里呢铺满了高山草甸，漫山的野花，也有平川的平原谷地和森林地质公园里的神秘的瀑布。总之吧，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和家人朋友野餐非常好的一个去处。来到浪漫的地方，两个人注意千万不要因为任何的一点小事儿，比如说野餐忘带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忘记拍照，拍照拍得不好而发生争执，否则这样一切都浪费了。 晚餐再散步， 避免该死的冷战。 我们却该死的在冷战。心扉的所有理性都磨灭，自尊心在作祟，为了赌气没了理性。视而不见的所有感情都蒙蔽，是存心想做对，继续赌气，继续任性。 过去的这个周末呢，非常有创作力的 法兰黛，也是来北京开了自己的专场。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法兰黛和李英红合作的一首歌曲 I Love You, I Hate You。歌里面唱的，本来可以一起晚餐，散一散步，一起发呆，而我们却在冷战。好像生活当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原本计划的是很浪漫的一个行为，突然间的不知道怎么了，两个人就生气了，就变成了冷战。这样的冷战过程到底是自尊心还是破坏欲作祟呢？哪有什么是真的不能够让步的？可是恋人们在冷战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以及什么话都不说。很多人很讨厌冷战，这样的状态呢会让两个人的感情也变得不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切记千万不能冷战。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法兰黛乐团在去年发行的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为什么像个爱情故事》，明明我看的是侦探小说，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专辑名真的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奇怪，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一样，是关于破案呀，关于等等想象的一个故事的专辑。刚才我们去了浪漫担当的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这里呢除了非常非常的浪漫，除了可以徒步野营、骑山地车、骑马、探洞、森林探秘，或者是游览一个古代运河，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7000多年的人类历史的印记，从远古时期树立的石块、青铜时代的石冢、铁器时代的山丘堡垒和罗马遗迹，到中世纪的城堡呀，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种种的地标。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历史遗迹的东西。走了一天累了，我们在一个石凳上坐上，看着蓝天白云，听一些老歌，放松一下此刻的心情。这首老歌你当时听的时候有没有在看哪部电影呢？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听着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部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马蒂尔达问莱昂，是不是人生总是如此艰难，还是只有童年如此？还记得莱昂的回答吗？四个字，总是如此。马蒂尔达还有问过，你很爱你的盆栽吗？莱昂的回答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是很快乐，从不问问题。 Maybe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m not a man with too many faces, the mask I wear is one. 那首经典的老歌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到他的音乐。在刚刚过去的今年的格莱美的颁奖典礼的舞台上呢， Sting 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精彩的表演啊。前面我们去了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个浪漫担当，叫做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的是威尔士三个国家公园当中的最后一个了。这个国家公园呢叫做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它是冒险担当，所以各位男士朋友们可以注意了。为什么叫做冒险担当呢？因为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呢在威尔士的北部，它也被亲切地称作为雪敦山国家公园。自然整个国家公园都是围绕着雪敦山而建的，周边呢还有各种嶙峋的山峰，以及湖边的树林、灰绿色的板岩村庄，以及斯诺登尼亚著名的蒸汽火车铁路。有人说来到这里你的每一步都一定要注意了哦，因为是真的非常的刺激，一不小心可能会摔倒嘞。冒险担当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好不容易啊。 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不舍，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昨天，2018年东城区首届青少年戏剧节在史家胡同小学开幕。在为期8个月的戏剧节期间，153部由中小学师生自创自编的优秀剧目将陆续上演。戏剧节期间，除了优秀戏剧展演，还将组织戏剧教师观摩大师戏剧课程，讨论青少年戏剧教育与学科融合的方法和手段，举办现场教学实践示范等活动。另外，东城区正式成立青少年戏剧教育共同体，将充分发挥专家导师团队和专业教师团队的作用，提升东城区戏剧教育教学水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进清华活动正式启动，小剧场剧目《老爸开门》率先上演。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内，《结婚进行曲》《催眠》《燃烧的梵高》《家丑外扬》4部小剧场剧目将先后在清华演出，同时还有人艺名家讲坛、剧本朗读、戏剧展览等活动。4月12号，北京人艺名家讲坛将由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讲授。91岁高龄的蓝天野不仅是北京人艺历史的见证，其艺术生涯也是中国话剧史的缩影。4月19号，剧本朗读板块将带来法国作家雅斯米娜·雷扎的《艺术》。剧本朗读是北京人艺2017年推出的系列公益活动，本次上演的《艺术》一剧也是去年最受欢迎的朗读剧目之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4，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有的时候，我们开启一趟旅行，真的好不容易。前面我们听到了方大同作词作曲在2011年创作出来的《好不容易》，下面的这版《好不容易》来自于张靓颖。可能会更加的戳中你哦，来喽。 写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经过许多年他们不曾想起，写了几个字给你，我始终没有传过去，自己偷偷暗藏，算不算心机？我才模糊了期待，就有勇气再重来，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我的生活还要继续，好不容易，就算是等待只换来对不起，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舍得每一段风景，因为舍不得自己再想起你。 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 你有没有试过自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静静地跟自己进行一下对话，帮助自己去梳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听到这首《好不容易》，其实最初的 demo 小样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纯钢琴的伴奏。在听完 demo 小样之后呢，张靓颖就表示非常的感动，她当时就自己填写了一版歌词。只不过后来呢，张靓颖在看到另外一个填词人邓嘉仪创作的歌词之后呢，觉得邓嘉仪的歌词要更加成熟，所以最终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采纳的是邓嘉仪做的词。好不容易这首歌曲呢，对于张靓颖而言是一首她跟自己说话的歌。她曾经是这样说的，有很多事情和心里的感受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终究呢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去诉苦，自己去跟自己聊天，然后试着慢慢的释怀。这样的自愈的过程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挺有必要的。有的时候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你发现很难自愈了，那么这个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新鲜的人事物，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变得平静，变得冷静许多。刚才我们去到了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这里是冒险担当，还记得吗？在这里呢有各种嶙峋的山峰以及湖边的森林，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滑雪一样，非常的刺激。虽说呢来国家公园就应该尝试攀岩徒步，去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不适应难度系数比较大的运动，可以乘上一列特色的复古蒸汽火车。想象一下，小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着，各位可以慢慢地去品味沿途的大自然，或者是选一个离村庄不远的山顶进行野营。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拍一下明亮清澈的星空，这段回忆在你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都会是非常难忘的。刚才我们坐了复古的蒸汽火车，仿佛这辆复古的蒸汽火车真的可以带我们穿越回过去，穿越回我们曾经非常想要回去的中学的美好时代。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回到中学的暑假》，来自于 My Little Airport。 或者就这样吧，不要再去找他，就这样算了吧，或者你不够喜欢他，如果你够喜欢他，不会暗地喜欢这牵挂。是很久没这感觉吧，似回到中学的暑假，那年第一次失去他，还未学会潇洒。是结束得不够浪漫吧，你才这么不舍得他，如果永远也离不开他， 广东话歌曲《回到中学的暑假》。 My Little Airport 的歌曲呢，总是可以反映出很多的社会现实以及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首歌曲当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或者你不够喜欢他，如果你够喜欢他，不会暗地喜欢着牵挂。是很久没这感觉吧，似回到中学的暑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会随时切换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好像发现自己渐渐失去的一些状态。 找回过去的一些感受，给自己重新梳理一下，希望这样梳理的过程可以给自己一个好口碑。 房间被你看喧哗，把它给紧紧包围，声音过了头也是一种罪，怎么退？如果贡献达不到里程碑，难道要什么装作人生鼎沸？看路背你看得到，只是自己有多美，梯子配不配主观的可悲，太可悲，结尾好像一辈子是转世的傀儡，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强的可贵，是我人才会给自己立下无字碑，是否太有味写不下珍贵，这世界好像缺少了本质的纯粹，怕光阴流逝让一切都作废，点头那就是 OK， 这就是口碑，当抬头掌声如泪也如潮水，谢谢你责备，让我蜕变得更加接近完美，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这不是李荣浩的歌曲，这是简弘亦《口碑》。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直播继续。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欲望和很多的想法和诉求，对于音乐人而言，他们想要更大的舞台，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们，所以他们难免会有更多的苦恼和更多的困惑。有这样的一组，他们真的生活得很惬意，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他们有自己的山谷，他们可以在山谷当中自在的唱歌，不在乎很多我们世俗当中的那些事情，所以每次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纯粹。他们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今年呢，也是他们20周年了，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一路的过程当中，他们坚信自己创作很多好听的音乐，就让往事都随风。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 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这版的往事随风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来自于今年20周年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演唱。听着这样的歌曲呢，仿佛来到了非常惬意的海边，想象一下，此刻我们就漫步在威尔士沿海栈道上。这个栈道也是很厉害，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徒步旅行的国家海岸线栈道，在2012年5月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的开放了，从南端的切普斯一路会延伸到北端的昆斯。这条栈道呢还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好的滨海旅游目的地，很多地方呢都是把这里推荐为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大概是因为这样既不会错过壮观的礁石海滩，也可以顺路看一些可爱的沿海村庄吧。当然你要看这样的风光，想要喝上两杯，想要去跳个舞，当然需要好听的音乐。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到英国怎么可以不听 Jessie J 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哪一首呢？会唱的朋友 Come on 一起来。可以开大，坐在副驾的朋友想要扭动你的身体就 come on 一起来。No, I don't need to hear you talk, talk, talk. Come and show me what your mama. in the puddle, it's Nikki full throttle, it's oh. Swimming in the crowd,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the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k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每一次听完这三位合唱的这首伴伴，都会觉得热血沸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Jessie J Ariana Grande 和 Nicki Minaj 合作的一首2014年的歌曲了，伴伴。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威尔士之行呢只能走到这里了，还有很多的景点以及还有很多的美食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吃去品尝。不用着急，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威尔士神秘之旅。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狼人正在何许练习忧郁症，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 少女手中的引力，想要爱情她的秘密，眼中还装满色的喜乐婚礼，穿越前方万年的孤寂，对着空气手机，他轻声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 少女手中的引力，是不是你他的表情，笑脸一样的透明美丽，吉他换成了快乐，不言不语，诗人决定不留一句，这个喜乐少女。 这首许愿池的七大少女呢，其实原本就是王婉之作的曲，所以她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版本，此刻听到的就是王婉之她自己的版本。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继续在美景边好好的幻想，好好的放松吧。许愿池的七大少女，我们继续。会唱的朋友 ，Come on 起来。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狼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症，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 少女手中。